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床和白伟聪都非常之感谢各位的加入的。风云谷这个名字是今天是跟香港是正式是相连的，就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十号风球，就预料超级的台风叫华加沙在香港的清晨的南部100公里左右就掠过。今次咧呢個十號風球係非常之勁嘅，啊咁咧就當然咧，香港特區政府亦都咧係嚴陣以待，就係由香港第二號人物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赤膊上陣，親自領導一個叫做極端天氣督導委員會，並且咧馬不停蹄著便服咧係召開會議，就仿效啊係美國白宮奧巴馬做總統嗰陣時咧。在那個戰情室裏面和希拉里國務卿是穿便服一直眼金金看著那個熒幕，看著美軍怎樣走去槍殺和追蹤這個拉登的狀況，這些這樣的模仿當然也都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但是香港這個颱風吹到十號，就由陳國基司長是亲自督导，到底对他本人是有什么风险呢？那个政治前途这个一阵我们再讲。不过我们首先就是说，现在香港那些市民的质素是吧，可以说是一质而起就一质而忧。我首先要讲起的方面，就是香港十号风球品流复杂，是一个国际城市，居然没有出现是类似美国多次这些天灾里面那些黑鬼是出来那个公司啊，百货公司啊，同埋超级市场咧抢粮，要搞到美国咧系要用军队啊，系嚟到咧枪杀几件咧嚟到维持秩序。咁呢个咧可以讲埋香港人啊传统优良嘅质素。十号风球竟然冇人啊系走去嗰啲7-Eleven啊百佳嗰度咧系抢嘢，亦都无需要劳动到咧。是这个飞虎队啊警方啊是吧，这个速龙部队是出来呢是同这些这样的抢匪啊，是好像美国以前这些罗省啊这样几十年来都有的啦是吧，就爆发枪战啊，同埋即时呢是格杀的10-8暴徒，这个呢香港人是好值得骄傲的。不过呢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文字呢是好像呢就是每况愈下，就竟然呢在杏花村有一家四口个老豆同埋阿妈带埋一对仔女咧，走去海边嗰个石驳嗰度伸出去嗰度咧，就叫追风。咁原来香港而家兴起咧就追风族啊。咁咧一旦啊嗰个大风吹过，巨浪咧就将个阿妈同埋个仔咧即时卷咗落海。咁个老豆睇到咧就大惊，即刻跳落海嗰度救。咁啊剩翻个女咧10岁。企喺嗰条石驳嗰度咧，喺度咧狂喊不止。点解会咁嘅咧？咁而家咧，据说咧，生死啊不明啊，入咗呢个 ICU 系嘛？据说有一个咧救咗上嚟咧，就面部发黑。咁啊，当然咧，消防队啊，咩飞嗰啲救援部队啊，系嘛，就出嚟救人啦。呢方面咧，佢哋咧，亦都罔顾陈国基司长同埋保安局副局长多次嘅劝告。就是咧十号风球，千祈唔好铤而走险咧，系走去出去咧，系睇风。风有咩好睇啫？喺屋企睇风云谷咪够咯，系嘛？呢啲咧叫做为老不尊咧，一家大细带埋啲仔女咁样咧。嗱，首先你而家咁样浪费公帑，特区政府即使系派出我唔理警方啊、海事处啊咁样咧。人员咧，喂，嗰啲消防员啊，呢啲人咧都甘愿系冒住佢嘅生命危险嘅。就算救翻翻嚟有生有死，就算啊系打捞尸体又好，系嘛，救翻一家大细好，应该 send 翻张单俾佢哋嘅直系亲属，系嘛？因为咧呢啲系纳税人嘅钱，个走去追风，然后咧家家都跌咁几件落去，又咪好唔得闲啊？呢啲消防员系嘛，话住你噶啦，嗰头咧仲要系咁样。为老不尊就教坏子孙，尤其是这些追风族原来是很流行的， 喺呢个我睇呢个抖音咧睇到一段，就系、是、咧香港有啲记者访问呢个细路仔吓，吓、呢、這个对答咧都精彩啦吓、我哋咧睇一睇。 Hello， 希希你好啊，会唔会可以讲下即系点解今日过咗嚟嘅？ 因为我为咗追风咯。 系，你留咗几耐喺度？ 个半钟啦。 哇，唔惊有危险咩？个钟？ 我乜都唔惊嘅。 系，今日带咗啲咩过嚟啊？见到你好似 带风衣。 系，会唔会可以展示一下俾啲观众睇先，睇下点样用噶？ 但系风速咁低嘅， 系 仲渣过屋企个风扇。 系。咁你自己即系听日就可能个风势会越嚟越劲咧，仲会唔会谂住再嚟啊？ 如我阿爸起到身就得，最近系六点喎。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即系都唔担心危险都会照去嘅，系咪？ 梗系啦。 系点解即系点解会照嚟咧？ 因为我最中意追风嘅，错过咗几次嘅追风嘅机会。 嗯，谂住今晚会留到几点啊？ 今晚留到啊？當然最少都留到九十點啦。 好夜喎都，嗯，咁你而家追風咧，你自己心情點啊？覺得？ 梗係好開心啦。 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就即係傾到呢度先。 嗱，你睇睇咧嚇，當呢個細路仔被問及啊，點解出嚟睇風？佢話：啊，咪要睇咯，中意睇咪睇咯，你驚唔驚危險啊？係危險都要睇咯。啊，好嘢啊！佢老豆老母咁样教仔咧，系嘛，真系值得去致敬啊！不过我帮我代理咧，系又就同佢讲一讲啊，好嘛？话你咁样净系睇风咧唔够噃，系嘛？你下次嗱，你过得两三年，你大个仔咧，吓你又试下玩下嗰只啊，向难度挑战，就咧喺十号风球嗰阵时。在那些天台之间你学法国佬那隻叫 Parko, 是吧你呢这几年不打风你回去练一下那隻呢是跳天台先由一栋大厦的天台一个空翻跳过去对面呢你练到一身本事呢过得三年又打十号风球呢你在个十号风球里面玩 Parko, 好不好一路睇风呢是一路空翻然后叫啲朋友仔呢在旁边拍。拍摄咁你咧一上全球嘅抖音、TikTok 喺美国啊，咁你就发达噶啦，即刻100万粉丝咧，你以后唔使读书唔使做啦嘛，当我对呢个细路仔咁啊吓咁英勇啊，当佢俾翻啲励志同鼓励嘅说话啦，好唔好啊，鲍生？系嘛？你点睇呢一场十号风球嘅香港嘅喜剧咧？ 香港咧就都叫做系福地噶啦，因为历来呢啲风暴咧，虽然有破坏有人命嘅伤亡，但系咧比不上。譬如话美国之前的卡特琳娜呢支咁嘅世纪级飓风咧，造成嘅广泛破坏，而且之后嘅暴乱同埋抢掠，呢啲种种嘅情况咧，香港都冇出现，咁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今次个风咧，系不容小觑啦，因为个据闻个风眼啊，都有三个香港咁大，而且风速达到230公里，呢、这个世纪级嘅台风。咁啊，网络上面好多即系嘢，好有趣嘅我观察。第一咧就系陈国基咧，佢出现嘅统筹呢部门嘅宣传同照片咧，你见到佢咧就煞有介事。咁加埋李家超咧就指指点点。咁而家咧政府嘅宣传图片咧就好中意手指指嘅。嗱，你见到呢幅啊，李家超啊指住个屏幕喺度啊问嘢咁样。以前啲关爱队咧去扫树叶啊、执垃圾嘅时候咧，又系有喺度指住嘅，唔知点解。其实中国人咧指用手指，无论指人啊或者指东西咧，都唔系几好嘅，特别指人啦，系咪先？咁啊，我唔知道点解而家变成咧呢啲好中国大陆嘅官场宣传片啦。咁啊，即系呢啲咧，就我相信系融入咗大湾区之后嘅常态啦。咁而網絡上面有部分人士咧就話咧冇乜風啊，其實那個風都係好普通啫。嗱，依啲全部咧大部分都喺屋企裏邊咧隔住個玻璃窗望出去，或者咧根本就唔係喺即係户外或者係最強風嘅地方。嗱，依啲留言或者説話咧，我覺得不負責任，因為依個十號嘅風球咧威力唔簡單，喺台灣嘅花蓮咧有個演室湖啊。提缺之后咧，淹浸晒成个城镇啊！个画面同埋啲片咧，大家都睇过噶，所以咧，其实台湾都冇被直接吹袭，已经造成咁大嘅伤害。咁香港咧，即使而家个风啊稍微移过咗啲，向西进行紧，咁但系佢个环流太大，我相信呢两日咧，依然咧个风速同埋啲雨量咧系会好多嘅，所以当然系不容小觑啦。咁啊，所以其实今次咧，即系嘅风暴咧，即系除咗你话睇到有啲。 人咧就完全唔知道危险，仲要出去观浪啊，要消防员去拯救啊，呢啲咁嘅不负责任行为年年都有发生之外咧，我觉得政府系咪应该动用国安法立法咧？呢啲其实都牵涉国家安全噶，因为咧你咁样做咧，削弱咗呢个执法人员嘅资源啊嘛，咁系咪应该即系呢个时候嘅23条再加埋呢条落去，就系风暴期间不能去观浪，不能够咧以身犯险危害埋咧呢个制服人员啊嘅安危咧？我觉得呢部分咧应该系要立法嘅。立法会嘅议员终于揾到嘢做啦，因为佢哋一直以嚟咧其实都又冇得发言啦。又冇得批评政府啦，平时俾3个钟头嘅施政报告咧折磨到黑眼瞓啦，咁呢个时候系咪应该做翻啲嘢，可以提倡呢啲立法咧？陶生， 咁我答翻你头先讲啊，佢哋中意手指指嘅呢个手势啦。你觉得咧？以前咧就系港督啊麦理浩啊，佢巡视街市嘅时候咧，着件干湿褛，着件西装咧，人哋遵守英国嗰只咧系绅士高贵嘅礼仪，绝对唔会手指指嘅。历任嘅港督唔会嘅。咁啊，初呢个咧，所谓嘅当家作主之后，你见到阿董建华、董生都系上海以前啲 old money 出嚟咧，佢八爷董浩云咧，系亦都系民国受过教育，同埋去过美国有见识有家教啊，上海人有家教，尤其有钱嗰啲唔会教阿董生咧系手指指。咁一路到第二任嘅曾荫权咧，我都唔觉得佢有出嚟咧系巡视嗰阵时手指指，手指指呢个陋习咧。就你林郑都冇，因为佢始终咧都系一个女儿之家，佢知道咧个手指指咧就比较乞人憎嘅。呢个手指指系确实系李家超嗰度开始，我谂佢模仿系边个咧？模仿最高主人嘅习近平啊！呢个习近平咧嚟睇睇呢啲图片啊，去山东嗰啲农村啊视察咧。问问题嘅时候都指住嗰棵嘢啊，又或者去到嗰啲咁嘅晶片厂啊，又指住嗰度嘅屏幕啊，咁样咪然后隔篱啲擦鞋仔咧就奉就凑块面埋去同佢解话，咁啊呢个咧就所以咧上边嘅主人啊系中意咁指指下咧，下边咧就潜移默化呢个第一，第二就是、中文咧中国语文有一句叫指点江山系嘛，指点江山一定要用只手指啊。企喺个好高嘅地方指住啊，下边嗰个太平山啊，又或者系呢、这个五指山啊，又或者泰山啊，咁你先有嗰只气势啊。咁喺香港咧，指点江山嘅一位好受尊重嘅政论家刘梦熊博士咧，嗱佢好多佢出嚟嘅招牌相咧，你都睇到咧吓，都系咧伸只手出嚟指嘅。咁同埋中文里边，请你多多指教。指教咧就系、是、请你咧系伸只手出嚟，我唔介意咧系你指口督鼻咁咧系开声教我，系嘛？咁所以而家咧你可以话正如郑雁雄话，香港而家咧越嚟越啊，终于系似中国啦，咪就系、是、见微知著。你见到李家超同埋佢下边啊，嗰班咁嘅高官咧去视察嘅时候手指指咧，你就知道佢哋正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人，系嘛？呢啲佢个中国人的身份啊，嗰、那个动作啊，同埋嗰种气味，嗰、那个味道啊，就越嚟越入型入格，就大湾区化，系嘛？呢、这个第一。个第二系嘛？就系、是、今次咧，都系由呢个陈国基就主持呢个叫紧急督导委员会，系嘛？咁咧，而且咧系发出指示嗱，就中文里边咧就呢个叫指示啊、指挥啊，系都系用手指指个指噶嘛，系嘛？你唔指啊，你又点会有事咧？系嘛？你唔指啊，下边又点会挥得喐咧？咁咧佢就亲自咧系部署，系嘛？亲自指挥呢啲咧，呢8个字亦都系呢几年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受佢哋嘅最高主人啊，嗰个生态嗰个民事啊，系影响嘅，系嘛？咁咧，但系就陈国基个人咧，我睇佢比较老实啲嘅个样，我唔可以话佢傻，唔可以话佢蠢，但系咧比较老实。点解老实咧？你俾人摆上台咧，系专门10号风球之前呢啲咪紧急状况做督导委员会啦。好似佢今次开会咧，就话佢指示。就要咧留意啊，城市基建里边系好似呢个山泥倾泻啊，嗰啲树木啊，嗰啲水渠啊，嗰个阻塞嗰个有冇嗰个堵塞啊等等咧，系要做好防护防卫工作。嗱呢啲咧 先冧唔冧山泥，你就唔可以喺台风逼近之前3、5日咧，你先临急抱佛脚嘅。呢啲平时咧就因为殖民地政府咧就已经咧喺70、80年代喺温带之后咧就已经不断去加固香港嘅嗰啲山坡嗰啲咁嘅山泥倾泻。冯定康啱嚟嗰时都试过啦，有一次系暴雨啦，观龙楼啦，系咪啊？山泥倾泻，你而家睇下人哋啊，临走嗰阵时啊，即系你哋所诅咒嗰个港英咧，人哋已经喺香港个基建嗰个安全个工程咧，已经做咗好多德政噶啦，系嘛？咁呢啲啊嗱，如果你香港出现系啲水渠堵塞啊、水浸啊，就唔系话紧急嗰阵时你先至可以防备嘅，系平时咧啊。天气良好嗰阵时咧，就应该你睇下嗰啲咁嘅水渠有冇塞啊，同埋你香港咧，而家嗰啲高楼大厦越开越多，越起越多，栋栋都几十层。政府咧系冇可能用一只咧系规划指挥之手咧，系面面推到，方方面面都整到成个城市咧系好安全嘅。即系话嗰啲父母带埋啲仔女啊，系走去观风嘅时候咧。陈国基系冇办法去干预啊，知唔知啊？因为好多咧系呢啲咁嘅爱生士家庭啊，呢个咧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政府啊。以前嘅殖民地政府成功咧，系讲小政府大市场，应该将呢啲常识方面嘅安全咧，系交翻俾家家户户嘅家长。之但系当而家呢个世代个个有部苹果17，但系嗰啲人啊，嗰个慢慢反智嘅时候咧，就啲家长成年人咧。都系走向兒童化同埋智障化，走去玩水，系咪？咁呢啲咧就唔系陳國基嘅責任嚟噶，系嘛？同埋香港而家好多計時炸彈噶，林鄭月娥做呢個經濟發展局嗰陣時，佢講過要將全香港80萬件僭建物全部拆清。嗱，你有冇拆到啊？你冇拆到好多僭建物，系咪？加建嘅嗰啲同埋嗰啲招牌啊，唔係好穩陣嘅。你9號風球、10號風球咪隨時掟件落嚟，咪搏死人咯。咁所以咧，凡親有呢啲嘢咧，都係要嗰個督導委員會啊，陳國基啊，太子基要孭噶。你唔孭都可以屈到你孭為止啊，係嘛？咁當然你可以推卸責任嘅。嗱，譬如話杏花村嗰一家大細走去追風，追到跌咗落鹹水海。如果我係陳國基，我老虎都將嗰個鑊射落去教育局嗰度。佢話呢啲係平時教育局咧係冇向及時向全香港幾千幾間中小學咧係發出呢個叫做10號風球嘅安全指引。你身為教育局局長，應該向每一間學校嘅校長係嘛去督導，叫佢哋咧印一沓或者網嗰度啊，要印一沓家長通知書啊，一旦8號風球、9號風球之後，家長嚴禁帶啲細路仔咧，係走去海邊觀風。呢啲係教育局嘅責任啊嘛，係嘛？如果你冇就及時啊，係去打定嘅電話，催啊蔡若蓮去做咧，咁如果你一家大細咧喺杏花村浸瓜咗咧，咁你嘅政敵啊，我唔知係邊個啊？下一屆嘅呢個特首咧，呢、這個位而家都好多人候住啊，可以喺個網絡嗰度咧係放鳥扇風，就咧向你陳國基問責噶嘛，係咪啊？即係正如2014年咧，香港個散運啊，同埋之前嗰個叫國教啊，明明唔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嘅事噶嘛，一口我話你嘅青年工作做得唔好。咁咪喐得你咯，係嘛？即係而家特區政府咧，而家進入咗大灣區中國政治嘅文化圈咧，再加埋有社交媒體網絡咧，即係我見到陳國基先生網絡啊，個樣係一個好淳朴、好老實嘅人啊！我見到佢，哎呀慘啦，係嘛？身為政務司司長，婆婆媽媽都要教咧嗰啲市民要閂好窗啊！細路仔唔好通街走啊！呢啲喺殖民地政府嗰時。布政司系唔会做呢啲嘢，佢而家咧事必躬亲咧，系要关怀到咁样样嘅细节咧，我都戥佢担心吓，因为咧越大嘅呢啲咁嘅责任啊，一跨部门同埋应付10號風球，你冇办法控制嘅咧，你孭镬嗰个风险系越高噶咯，系嘛？所以咧，阿陈国基司长咧，如果我系佢咧，经此一役，如果冇事啊，身水身汗咧，你老虎都要解散呢、这个。呢、这個咁嘅緊急委員會，或者你啊，係用個權力，係將呢個 叫做十号风球紧急督导委员会啊吓嘅主任咧，系你卸落去俾你边个唔顺眼嘅啊？呢啲司局长或者咧行政会议召集人，总之下一任特首好容易夹个头出嚟嗰啲，你就叫佢咩咪得咯，系嘛？边有咁老衬噶？啱唔啱啊？即系我咁讲，纯粹系爱护阿陈司长嘅动机冇嘢，系嘛？因为我赖念佢咧，即系望落都系似一个好人，系咪啊，鲍生？ 我当然啦，好欣赏阿陈司长咧，鞠躬尽瘁啊，同埋跟足晒啊，咁多日啊，呢啲预防措施啊，超前部署啦。你见到佢嗰个记者招待会咧，哇，那个 backdrop 咧十二个大字。加埋英文喎，好似风云谷咁啊！我哋个副题都系英文噶嘛。强化四大策略应对极端天气 ，going all out to cope with the extreme weather。哇，吓呢啲有文采。咁啊，再 知系咪学咗风云谷咧？ 学风云谷，我觉得佢哋你知啊，其他嗰啲 channel 咧，其他台咧，全部都系得中文题，冇英文题噶嘛。咁点解啊？要加埋英文题又冇简体字咧？因为我首先 因为 我 哋俾美国领事馆睇啊， 冇错， 俾英美领事馆睇。 如果我咁讲啊，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要英文题，你不如整个简体字啦，因为你依人大陆人话睇唔明啊嘛，啲新移民话睇唔明啲繁体字啊嘛，咁你不如喺十二个繁体字之下加十二个简体字，或者调转简体字摆上边好啲。咁啊，以示呢个中国香港啊嘛，中国牌先啊嘛，咁啊冇理由要加英文嘅，咁啊唔紧要啦，可能系抄风云局啦。咁同埋佢哋下边咧，即系嗰八九位部门嘅首长啊，加埋陈国基，你一字横排，咁啊着咗件咧嗰啲背心系叫工作背心咧，或者叫做应急背心咧，就全部一式一样嘅。但我见唔到上边背心有任何嘅字体啦，背脊亦都冇啦。咁我唔系好明嘅，其实。通常咧见到呢啲咁嘅装束咧，我喺边啲地方见到咧，就喺日本嗰啲应变啊，俾啲嗰啲总理大臣咧面对嗰个台风啊，或者啲核灾难啊，系啊311核子灾难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着呢啲衫出嚟啦，咁啊以示佢哋咧系认真对付，但系人哋唔系即系随便着嘅，因为呢啲衫全部背脊同埋个胸前咧系有佢哋嘅部门啦、名啦，同埋后边嘅简称。咁點解要咁做呢？就是、方便你，譬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 operation 嘅現場嘅時候去揾人啊。喂，個個都著埋一式一樣嘅衫，我邊個打邊個？陳國基定係呢個謝展環，我都分唔到啊。最緊要個背脊上面我知道你係邊個，同埋你可能個顏色係分別唔同嘅部門，係有人哋日本係有實際嘅用途。大家如果唔清楚咧，我建議大家睇一套叫做咧《哥斯拉》，就係、是、庵野秀明咧最新拍嘅就。重拍呢个哥斯拉里面呢就好巨细无遗去写日本面对哥斯拉袭击嘅时候呢佢哋点样开会同埋啲人呢着咩衫。咁全部呢就係正如我所讲啦佢哋真係着呢啲背心同工作服嘅但係全部各司其职嘅有啲深蓝色有啲灰色有啲白色啊诸如此类。咁人哋嗰啲衫呢係有功能性唔係随便着嘅等于消防员嘅制服。警察的制服不是随便穿出来即是型的嘛是有实际的用途。但是我看到这些司长和局长呢穿上一式一样的衣服满满有仪式感但我想不到个功能性在哪里。而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即是冷气间一个大的会场里面开会呢不需要穿这些衣服的。你不穿这些衣服都开到会的。你不穿这些衣服我们都知道你是司长和局长的。你不要即是将件事变成 faction 化即是时装化、哦、而即是将原本那个实际的功能呢扭曲了咯陶生。 咁仲有呢今次我话点解陈国基做呢啲咁嘅主任督导呢啲好危险呢因为随时咩镬啦因为你自己讲过㗎嘛。为这个防风措施要留意那些树木同埋这些水渠等等。现在就是西贡百年老树就吹冧了凌晨两点。全港是有15宗冧树报告包括佐敦10米高的一棵大树砰冧到嚟马路。小红书留意啊小红书开始是帮你记录又说很恐怖啊。你今次小红书呢是有大量的香港的这些台风的相是帮你在大陆宣传。下次呢不排除当你香港一号风球的时候啲小红书大批涌落嚟到小红书追风那阵时候。你那阵时候是不是封闭预早要72小时去封关呢是吧所以很多这些这样的